咁啊，呢个外到陀罗斯啊，唐呢个班竺太子讲，佢话如果你想啊增加你自己个威力，你哋一定啦要拜祭啊呢个大黑天神。但呢个大黑天神就唔系普通嘅物件咯，可以拜祭佢啦。一定用人嘅血肉，佢先至心满意足，然后先至可以加倍保护你噶噃。因此呢个班竺太子啦，就发愿啦，要攞足一千个国王嘅头嚟到去拜祭呢个大黑天神。咁啊，佢已经啦捉到999个国王。咁啊，仲差咧一个国王，先系够一千。咁啊，因此咧，佢就向北行万里啊，再捉到一个国王。咁啊，呢个国王咧，名为叫做普贤普明王。嗰期普明王白班竺王言，就愿听一日，饭食三门，顶礼三服，其班竺王就许之一日。咁啊，当时。呢、这个班竺王啊，捉埋呢个普明王，已经咧系捉到一千个国王啦。咁啊，准备咧杀咗佢哋，就攞呢一千个国王嘅头啊，去拜祭呢个大黑天神，祈求咧加倍自己。咁啊，当时呢个普明王咧就同呢个班竺王讲啊，佢话我死都不义字，佢话我有个要求啊。你可不可以放我一日回去，等我有机会供养这个沙门同埋顶礼三宝，咁等我做完这个功德之后啦，我先再回来嚟到送死。咁当时呢这个班竺王啊，咁啊，亦都咧滿佢個願，請佢一日個假期，翻去佢自己呢個國家啦，嚟到作呢個大布施法會。咁啊，是普明王即於過去七佛法，請八法師敷八高座，一日二時講般若波羅蜜八千億偈偈。咁啊，呢一段咧就係明啦，普明王既然咧請到一日假啦。他回到他自己这个国家，他就依照过去七佛的方法，请一百个法师敷一百个高座，每一日二时请这个白法师讲《波罗蜜经》，一共是有八千首计这么多。他第一法师为王权，咁啊，一百个法师当中，其中咧第一位个法师咧，特别啦系有道德，所谓道高就德重啦。咁啊，佢最先咧为呢个普明王说法，咁佢说一首偈啊，跌消就中黑，乾坤动然，虽离巨海，就都为灰。天龙福尽啊，于中雕丧啊，然而上云都各有何样？咁啊，向下嗰啲计诵咧，一共咧系有八首计，每首计咧系四句，四百咧就32句计诵，所讲嘅咧都系无常、苦空、无我种种嘅道理。咁啊，现在我哋刚才所读嘅两首计，一共八句。先咧系讲呢个无常，无常即系生生灭灭。叶招就中一，印度话佢哋叶波，中国话佢哋时分啊，就系有大叶、中叶，以共呢个小叶之分。在经常讲啊，我哋呢个人住响呢个世界当中，有成、义、患。空四个字，即是有成啦，而一定有安住啦，跟住就变坏，最后就归空啦，就有成 住怀空四劫，要呢个人寿嘅推算啊，从人寿十岁，每过一百年就增一岁啊，就增到八万岁。咁啊，增到八万岁就为最高啦。然后咧，再过一百年就减一岁啊，减到回原形，人寿十岁嘅时候，咁啊一增一减。就名为佢哋一个小劫，二十次增减就为一个中法，咁啊四住坏空，每一劫都有呢个二十小劫，合成咧八十小劫咧就为一个大劫。咁啊呢个世界坏嘅时候就有呢个大三灾啊，咁啊先就系火，其次就系风。后来就是水，咁啊三灾要起嗰阵时啦，例如火灾起时有七个月头啊，即系七个太阳咧一齐出现。咁啊，我哋平常一个太阳出都已经晒到头痛噶啦，如果七个太阳出咧，就新嘅世界咧都好似火烧一样，觉得海啊、河啊、江啊都烧到咧干晒。所有嗰啲山上嘅石头啊，都会爆裂啊，宇宙都焚烧，所以名为佢哋劫烧。中厄呢，就系话呢个劫不烧时，一切都烧尽啦，再初前天一下，都俾呢个劫火烧坏。所以话乾坤动然啊，乾坤即系天地，一切天地都变成啦，毁坏晒啦。咁啊，虽微巨海都为夫阳啊，咁啊，虽微山系最高嘅，巨海系最深嘅。咁啊，如果呢个劫坏火烧之时，虽微山咁高，都会烧到变成粉碎；再呢个巨海咁深，都会烧到干晒啊。咁啊，名为叫做山海尽啊。咁啊，天龙福尽啊。就于中雕塑呢两句就讲呢个天龙都要进，就话呢个劫火起之时烧到呢个初前天，初前天以下所有天龙、海龙、山龙同埋嗰啲腹部应该享尽咗噶啦，通通都雕塑，雕塑即系死亡。佢话二二都上稳啦，二二就系指呢个阴阳。一阴一阳和合，咁啊能生万物啊！咁啊呢个阴阳，即所谓太阳同埋呢个月亮啊，阴阳都错乱啦，仲点样能够生呢个万物呢？所以话上运者就系阴阳和合，就万物生长。如果阴阳错乱啊，万万。都归于毁坏啦，故为意义都尚且稳啊！一国有何尚？在呢个国家里边，当然亦都要毁坏，仲边处有呢个常住之物呢？例如第一，佢就灭无常啊！我哋嘅人咧有生一定有灭，咁啊舍离呢个现报啊，一口气得来，仲边处有？咁啊，佢就灭无常。第二就坏无常啊！我哋呢个身体系由呢个四大五阴和合嘅，从前已经讲过，唔单话十年十年变啦。我哋再谂啊谂啊谂落嚟，谂到眼前目前咧，实在我哋嗰个钟啊，跳一秒我哋就短咗一秒命啊，跳两秒咧就坏咗两秒啦。咁就明为佢就坏无常和合呢个身体啦，一秒一秒钟啊，咁就快坏啦。第三系转变无常啊，凡系眼见耳闻一切法，都系念念之间转变嘅，当然就唔系常事啦。第四系执相无常，一切生灭法都系啦，冇实在嘅。第五是自性无常，就是说一切有为之法，不单是一样是无常，一切一切法都是 平等不义，即系咧呢个无常嘅道理咧，一切发生难免。咁啊，所以话国土就何像啊？在呢个国土里边，边处有常治咧？个生老病死，轮转无制啊！事与愿违，忧非为害。肉心祸闯，就苍游无碍。三界皆苦，国有何赖呢？咁啊，呢八句经文两首计啊，就系、是、明啊呢、这个八种苦，生老病死就系、是、八苦中嘅前四种啊。我哋通常讲八苦咧，最初嘅四种叫做生老病死。我哋未生以前，响呢个母胎嗰处啊，就好似响地狱里边一样。亦都好似咧坐呢个监房就唔得自在啊！咁啊，母亲嘅喐动或者饮冷或者饮热都会影响呢个胎儿出世嘅时候啊，好似呢个夹生地狱一样。咁啊，当然啦，属于呢个痛苦。例如细佬哥出世啊，点解佢会哇哇咁啊叫啊？如果呢个细佬哥出世唔喊唔叫咧，咁啊真系新闻啦！可以讲肯定啊，每一个细佬哥刚刚一嚟母体都系呱呱叫嘅，点解咧？因为佢经过十月怀胎啊，响呢个母亲嘅肚里边啦，都暖屈屈嘅噃，外边嗰啲生风啊，冇吹得佢到噶，佢响呢个母胎里边咧。十个月头都是暖和和暖乜乜，咪几舒服啦！佢一出世啊，与外边嗰啲生风接触，佢呢个肉体就最暖啦。或者风一吹到佢呢个身体咧，就好似针笃咁啊！不过当然唔系好长时间，只系一阵间嘅啫。咁啊，佢一触到嗰啲生风，好似嗰啲针尖啊，笃佢自己呢个肉体一样。所以细佬哥出世咧，一定系呱呱叫啊！咁啊，亦都系生嘅痛苦啊！由于当时佢个嘴又唔会讲，佢又唔懂事，除咗呱呱叫之外，仲有乜办法啊？所以明为生嘅痛苦啦。咁啊，有生就一定系有老。咁啊，我相信座上之位咧，都系老人多，年轻嘅少啊，就包括我在内啦。咁啊，如果有阵时，精神唔够啊，就会头痛嘛。坐得多咧，就腰骨痛啊。如果行远两步咧，嗰条脚痛啊。食得饱个头就会胀气喎。如果食得少啲咧，马上个胃就唔满足。咁啊，呢啲如此种种咧，都系老年人啊，常常有咧一种咧衰老嘅变迁。咁如果病就更苦啦，啊，伤风咳嗽啊，三五日啫，就已经咧就好难受噶啦，咁啊病啦，咁啊到死嘅时候咧，呢个经常讲啊，形容好似乜啊，落汤个绑蟹一样啊，咪一只蟹，佢就好恶嘅，不钳钳住就唔得掂噶噃，成匹肉钳咗去啊，但系佢虽然咁恶咁霸道啊。拎一煲水啦，将嗰只蟹啊抌落去，佢哋一啲腐蚀都冇噶啦。你几痛苦啦，亦都如同生剥蟹。你将佢剥开个壳啊，同埋呢个身咧，硬生嚟剥佢啊。你话系咪痛苦咧？就形容我哋死嘅时候咧，亦系咁嘅痛苦。嗰个轮转就无制啊！呢一句经文咧。就属于呢个行苦啦，行就以造作为义啊！我哋在生老病死呢、这个人生嘅过程之中，你不了人生如幻，再造罪业，咁啊感到来生再受生啊，咁啊如是生生死死，死死生生，如旋火轮，都无有止息啊！一日未尽阿罗汉果。都冇法子咧出呢个三界嘅轮回，你话系唔系一件苦事咧？咁啊，佢轮转就无制啊。嗰个事与愿违啊，就包括 爱别离苦，同埋求不到呢个欲爱啦。欲爱虽然系生死根本啊，但系在呢个人世间啦，既然系为人，当然有佢呢个贪欲，有佢呢个欲爱。夫妻就系最爱啊，父母就系最恩啊，叔伯兄弟姊妹亲戚朋友。哪一个人想离开呢？但是世间上的事情呢，每每都是事与愿违，人有生一定是有死，所以这个爱别离之事都是伤心流泪，是一件最苦的事。那么如果求不得呢？有些母男想男仔求不到，有些母女想女又求不到，有些母仔女想仔女又求不到，有些好穷他不要想大富，但求呢略为环境改善之心足都求不到，这些就叫做求不得苦，就叫做事与愿违。他忧悲就为害，这一句就解释八苦的怨憎会苦。每一个人在世界上呢，有他的好朋友，但肯定亦有他这个冤家，即是不有善的，相信人人都有的。当然我们就不想见他，不想跟他碰头，但是冤家路窄，你不想见这个人，偏偏常常碰头，常常无意中见到他。你说如果我们每一个人你不想跟那些冤家聚会之时，你偏偏常常见到他，你说这个心里面好不好过呢？又是肯定是不好过，所以说忧悲就为害了。他说欲心就祸重，这个就明八苦中最后一种，叫做五阴炽盛苦。五阴就色受想行识，即是色心二法，有此的色心二法和合，就有我哋呢个身体，有我哋呢个身体呢，又起无名烦恼贪爱，而造下无边嘅罪孽啊！咁啊，将来就要受苦噃。咁你话系唔系一件苦事呢？咁啊，以上呢就系略为咧将呢个八苦嚟到解释一下。苍有就无爱啊！咁啊，呢一句咧就解释。咁啊，点解会有呢个八苦呢？好似一个人啊会生疮，点解呢个身体会生疮就生烂、生皮肤病啊？就因为有血毒啊，你嗰啲血毒唔清啊，所以感到呢个头啊、呢个皮肤啊，就常常都会有嗰种疮啊、赖癣啊、嗰啲皮肤病。我哋嘅人亦复如是啊，咁样。点解会受呢个生死呢？因为有呢个贪欲嘅病毒，由呢个贪欲嘅病毒呢，所以祸害都无穷，生死流转。所以话苍有就无爱，生苍生赖系自身有病毒而生，咁佢就无爱啦。我哋轮转三界都六部轮回啊！是由于这个贪欲的病毒，然后才发生轮转三恶道的苍游，所以叫做无碍。三界都皆苦，各有何赖呢？以是我们明白啊，色界、欲界、无色界，若正步都若依步，不皆是是苦啊。欲界之中有这个五趣杂居地，人啊、天啊、阿修罗啊、地狱啊、鬼啊、畜生，六道中除了这个天道略为清净之之外啊，其他的五道呢都是为苦中之苦，是根本不净。至于这个色界，初天、二禅、三禅，这个三禅天啦、虽然腹部好啲，比呢个欲界天略为胜啲，但系福尽都还会堕落， 就有呢个坏苦啊。到到呢个无色界四空天，佢虽然色身都冇咗啦，常在禅定啊，但系佢未出三界，烦恼未断，嗰个心呢仍然系念念生灭不停。只要出定五入定啊，佢仍然系有苦恼啊，就名为佢哋行苦。所以话三界之中，欲界、色界固然系苦啊，即使生到呢个无色界咧，亦都系苦。咁啊，天上嘅境界有禅定之润，都尚且系苦系无常啊，何况我哋呢个人间呢、这个五欲嘅境界咧，为恶充满啊，边处有快乐可言？所以话三界皆苦，不过有何赖啊？有本自无，因缘嘅成珠，成者就必须，实者就必虚。众生蠢蠢，不常而幻居，声响虚空，不国土亦如。咁啊，呢两首偈啦，就系、是、明啊，一切法咧都系空寂。佢有本自无者，一切法就系非由有。因缘和合而有，所以一切法咧冇呢个自体可得啊，而空花水月，亦如咧幻泡，亦如露如电啊，根本就无实体可得。个因缘嘅成诸啊，因缘所生法，然后成就嘅诸法生，若果离开种种嘅因缘，边处有诸法可得呢？所以话种种嘅因缘和合之故，而成诸法不但有假名，个正者就必须啊！呢一句叫做始终空。一个人咧在世间上有佢兴盛嗰一段嘅时间，亦都有佢得倒霉嘅时运咯。人嘅一生，除非系大福报嘅人。不然的话呢，几十年了不会永远好，但是好少呢永远不好，除非呢他的罪孽太深重，但是一般的呢罪孽又不深不重，那些善报呢亦都不大亦不少，那么两者和一和呢，就变成一生的命运之中啊，有好就有坏。所以说圣者一个人行好运之事，千万不要自骄，就不要自傲啊！所以话咧，有势就不要使尽啦，有福咧就不要享尽，要留翻啲后路啊！点解？因为圣者就必须啊，个实者就必虚。众生咧，呢、这个肉体啊，根本系如幻如化，不过咧系缩生。这个业力的因缘，所以感到今生呢有我自己这个四大和合的身体。那么既然四大和合这个身体是如幻如化，又何必做这么多的罪业来保养自己这个身体呢？所以很多人呢为了保养自己这个身体呢，终日呢杀鸡杀鸭，终日呢吃好嘢。其实呢你就怎样个保啊，一百岁你心足你啊，即使一百年当中你因为保啊，咁就连伤风咳嗽都冇啦，咁就心足啦，应该啦。但係到到一百岁啊，你结果都系要人唔能够呢超过一百岁啊，即使压到二百岁，咁就世间都少有，简直冇添㗎啦。二百岁当中啊，连伤风咳嗽都冇，应该好心足啦。但系到到二百岁咧，你照样要走人啊！所谓呢个黑面佬啊，无常恶鬼啊，时时都睇住你啊，时时都唔放过你噶，常常都睺住你噶。咁啊，你要明白呢个道理啦，你哋应该要多收啲福慧啊，自己多种啲善根。所谓事亦已过，都命亦随减啊！如小水鱼，都丝有何乐啊？那个池塘嗰啲鱼啊，嗰啲水一日少， 你話嗰啲魚仲有咩快樂啊？冇咗水啦，嗰啲魚就會乾死噶啦嘛。我哋嘅人咧過咗今日啊，就已經少一日噶啦，再揾唔翻今日噶啦。咁我哋明白嘅因緣所生化啦，一切都係虛虛幻幻，幾十年呢、這個肉體啊，轉眼都成空。咁我哋咧呢、這個日常生活啊，無論著嘅就但求温暖，無論食嘅就但求果腹。咁啊，當然我唔好話過分糟蹋自己啊，但係亦都唔能夠咧過分咧為呢個肉體嚟到個將來，要盡量咧騰出嗰啲時間啊，自己好好地啊念下經，拜下佛。雖則係人生在世幾十年，梗有罪孽啊，但係希望多念啲經，多拜啲佛咧，將嗰啲罪孽啊中和一下。唔好完全系罪孽，咁啊希望中和一下啦。将来少少嘅罪孽受完之后啊，我哋都有啲善根，有啲善业，都可以冒出头，再次亲近善知识啦，闻法修学而得到解脱。若果话众生蠢蠢，都如幻居者，连呢种道理都唔懂啦。咁啊，呢個人就真係可憐可憫啦，因為一切眾生咧，佢念念之間係如幻如化，不了呢個我啊，不過喺呢個世界居留係如幻如化，好似咧一個人出外旅行住旅館啊，不過係暫時安身啫，即使你住一個月好啊嘛，一個月之後啊，照樣要退呢個旅館。旅館就不能俾你長住噶噃，有陣你等俾錢啊，佢因為客滿佢都唔俾你住啦。就證明啦，一個人客啊，來來往往，我哋呢個肉體亦復如是啊，幾十年都係來來往往啊，咁又何必咁認真呢？咁啊，呢一段經文啊，都係咧解釋一切法。都是如幻如化，国土呢都亦复一样，所谓正部的众生以及依部的国土都是如幻如化，所以说声响的虚空啊，国土如是，我们一个人叫一声就梗是有音声的响的反应啊，如果不叫一声响的反应，咁啊响就因为音声啦，固然系如幻嘛。其实音声亦系如幻啦，所以呢个国土咧都亦复如是，一切诸相啊，亦都系如幻如化，本来空寂就唔好咁认真。凡事真系啊，的的确确要啦吓，睇破啲，你先至得自在咧，系安乐。如果你冇睇破啊，真系嗰啲苦恼啊，无量无边，无穷无尽啊！所以我常常劝啊，如果你有时间咧，每日一静坐，即使五分钟啫，你即使呢五分钟咧都唔系打坐啦，黑眼瞓嘅都好，你黑咗五分钟眼瞓啊，你个人嘅精神就回过来，你就跟住咧就起一种咧惭愧心啊，好好地嘅念经。去拜佛啦，咁啊呢个功德咧就系归自己噶。就话呢个普贤行愿品里边讲啊，一个人死咗之后咧，一切都跟唔得你走噶。啊，例如我本人啊，就最中意集邮票啊。我喺夏威夷嗰啲邮票成个箱冇窿嘅，真系讲出都冇人信，系我个嗜好。但如果我喺香港一死咧，仲必须带得先带得走咪算咯。所以呢你就样样事情啦、啊、都要睇得开，咁样呢你就将来死呀都死得自在啲。咁如果样样都咁呀唔睇得开啦，的确将来死都死得真实。咁所以呢一点呢，仲呢个人王富国波若波罗蜜经，乃至整个波若波六百点大波若经，真係常常受持读诵啊，肯定 你对呢个世事嘅疑惑咧睇开啲咧，你真系现身就有多少咧安乐自在，咁啊来生咧就更加咧得到解脱啦。咁啊，色身都无形，假成四常，无名供养都以为乐车，应无常主，神无常家，连神相离都岂有国也？咁啊，呢一段咧就解释系无我。咁啊，色神无形咧就讲我哋呢个心根本系无我可得。色咧就指八种色，八种色都系心法，心法无形啊，边处有相可得呢？佢话假定得四蛇，四蛇咧，即系四条蛇咧，就譬如呢个地水火风四大法，地同水呢两样就下沉嘅，呢个火同埋风咧就比较轻轻就向上啊，咁啊嗰度下沉，一种咧就上升啊。如果佢呢个上唔得调和咧，我哋呢个人就有病啊。咁啊，如果嗰啲地带发生问题，我哋就全身骨痛啊。如果呢个水带唔调和咧，我哋全身就会臃肿啊，发肿噶啦。咁啊，如果我哋觉得啦吓，呢个火带唔调和咧，咁啊全身就会发烧啊。如果咧呢、这个火带唔调和啊，就可能会中风啊，或者风瘫啊，半身不遂。咁所以任何一种病症咧，都系呢个地水火风四大啦唔调和，所以话假成四邪啊。我哋呢个心法嘅色神观无形无相啊，但系我哋呢个肉体咧，亦都假借呢个四大嘅地水火风以为身，如同呢四条蛇一样。呢四条蛇如果唔和气啊，大家打起嚟嗰阵时咧，呢四条蛇就发生问题啦。我哋地水火风和合呢个身体，如果地水火风四大不调，我哋呢个全身咧就有种种嘅毛病发生。个无名供养啊，都以为落车啦。无名就系最初嘅根本无名。不管你系四大嘅色法，以共呢个八种色嘅心法，色心意法磨合呢个身体啦，都不离最初一念无名。咁呢个就供养啦，供养即系保养啊。咁啊，我哋嘅人咧想保养一件物件，就一定要好好地想尽办法去保养佢啦。咁啊，我哋家阵先呢个肉体啊，同埋我哋呢个心里边嘅烦恼，边个滋润佢啊？就系、是、呢个无明啊。若果冇最初一念无明滋润，我哋唔会有呢个色法嘅肉体同埋呢个心法啦，呢八种色，色法同埋心法都系全由呢个无明嘅滋润啊，所以无明供养。咁啊，若一念回光返照破无明，正法身啊，咁冇咗呢个无明供养啦，我哋呢个色心意法亦都不可得成解脱道啦。咁啊，佢哋以为落车。一部车咧，就由种种个木头或者用铁咧造成一部车啊。但系呢一部车咧，系用乜嘢供养嚟啊？就系嗰啲木头同埋嗰啲铁咯。你即使用黄金去做一架车，咁啊用黄金嚟供养佢支持佢。但系呢架车啊做好之后，系唔系永远不坏咧？用木用铁去做啊！固然嗰啲木咧就會霉，就會壞啊！嗰啲鐵亦都會生鏽，總有日架車壞喎。即使用黃金去做一架車，不過壞得慢啲啫。如果人為或者呢個災劫之起，即使黃金支持造成一架金車啊，呢架車都係會毀壞。所以呢架車咧 暂时有呢个假名为一部分，完全系嗰啲金或者咧系铜片或者木头啊供养支持佢。但系一般人咧唔知道佢系易玩易花。哎呀，我有架靓车啦，哎呀，木做噶，哎呀咪铁做噶、银做噶、黄金做啊，啊又方便啦、啊，咁一阵间就到啦，唔使行路咁辛苦啊。咁就以为落车，殊不知呢部车啦都系生灭无常。就譬如啊，我哋嘅人嘅肉体与共呢个心心念念嘅无常，都系无名嘅供养啊，无名嘅支持，系唔会有呢个快乐可言。若有一类嘅人愚痴无知啊，执着以呢个无名烦恼遭罪业而成就呢个肉体啦，佢生一种执着心，唔能够观空无我啊，处处遭罪业，流转生死。咁啊，呢个人咧，你话佢系聪明，定抑或系愚痴啦？咁啊，肯定咧系愚痴啦。所以《楞严经》里边讲啊，佢话咩嚟个众生啊？佢话如来说慧，都可怜悯者啊，真真正正咧系可怜，系可悯。咁如果唔能够观空，都已经系愚痴啦。如果再利用这个和合而成这个肉体啊，做的种种罪孽呢，就更加啦是痴上痴，是傻瓜中的最大的傻瓜啦。所以这个楞严经里面啊，亦都啦有一个这样的譬如，他说有一个啦个木箱啊，细细个的啫，咁啊阔大呢只是丁方一寸啊，咁里面呢有一百只蚊仔，咁啊一百只蚊仔虽然好细啊，但系数量有咗一百咧，你将个运响咧呢、這个一寸丁方嘅盒里边咧，当然对喺里边咧都系唔舒服噶啦，因为地方太细啊，所以周周练明，依分寸中的古法狂闹啊，佢就响你翻一寸呢个盒里边咧，噼里咕噜噼里咕噜咁啊嘈起嚟啦。咁啊，譬如乜嘢咧？呢、这个丁方一寸就四方盒啊，就譬如呢个娑婆世界，呢、这个四方盒里边只系丁方一寸嘅容量，里边嘅一百只蚊仔啦，就系、是、形容我哋嗰啲众生啊。咁啊，嗰一百只蚊仔喺里边鼓噪啊！響住就嘈喧巴閉，你捉我捉啦！就譬如我哋呢啲人啊，響呢個三界之中，咁啊人人我我，是是非非，爭名逐利，永遠冇一點啦嚇，脱離呢個三界之心，一日到晚咧就係、是、為所謂無事忙啊，唔係為名利，就係、是、為金錢，唔係為親戚。就为朋友啊，不是为父母，就为自己的儿孙，那么做下无边的罪孽，都永远不能够出这个三界啊，在这个三界之中，周周练明，人我是非，你说是不是一件苦恼啊，是不是一件最愚痴的事呢？他仍无常主，就是讲我们这个五阴之身，四大和合的肉体离开这个四大五蕴，我们还有没有这个身形？所以说形无常主，不身无常家，我们八种的心无非是寄托于我们这个肉体之内，即是色心意法和合嘛。若果只是有四大没有这个八种色，我们就好像木头就没有分别。若是说只是有八种色心，即心无形无相，冇呢个四大，亦都睇唔到呢个人啦、啊。所以有四大，亦有呢个八种即心和合而有，先至有呢个人，人有所分别。家下话，如果形呢个肉体系和合而有啊，四大别离都既无，身尚可得啊。咁我哋呢个八种即心一向啊， 以四大为家啦，咁啊四大嘅肉体都冇啦，等于话呢个色神啦都冇咗寄托啦，咁啊佢就神无常家，佢形神相咧岂有国嘢？咁啊我哋有呢个身形，有呢个神色，咁啊然后先至有呢个衣布啊，色都尚且冇啦，空啊易玩啦。等于话正布既无，仲边处嘅衣布国土可得呢？佢话形神相离，岂有国嘢呢？他以时法师说此偈尔，是普明王见所得法眼空，王自正得虚空等定，开发误解，还至天龙国班竹王所。咁啊，呢一段嘅经文咧，就系话呢一个一百个法师里边，第一个法师讲完以上啊呢一首偈，当时呢个普明王同埋佢嗰啲眷属咧，得到呢个法眼空，法眼空咧就系以法眼观一切法清净直灭。不生執着，咁就叫做法眼空啦。个王自正德啊，虚空等地，咁啊呢个普明王咧，正德呢个虚空定，咩叫做虚空定咧？既然称话虚空，就一法不可得，就等于话呢个普明王闻咗百法师中嘅第一法师开示以上嘅偈颂之后，得到咧呢个虚空定。唔单为人空啊，五蕴诸法亦空，同于呢个虚空一样清净无染。我话开发文法误解啦，闻到呢个波野妙计啊，开悟了解一切人我是非都系如幻如化。呢个幻知天罗国就班竹王所，咁啊，然后咧。他就再次回去了这个班竹王的地方，准备呢是受死了。那么为什么呢？既然已经得到放人了，应该不回去对了。为什么这个普明王这么笨呢？既然这个班竹王放了他了，他做了这个大师的法了，还回去送死这么笨呢？其中有两个意思。第一，就是实践这个乐言，一个学佛的人要持这个不妄语戒，不要讲大话。你既然答应过这个班竹王回来一日之间做完这个大法之会，就回来受死的了。那我们既然有这样的乐言，为着持这个不妄语戒，不打妄语，我们应该就要再回来。所以话儒家都有一个刁民道，即直死可以。佛教话未有戒死，都不无戒生啊！我就何必要破呢个妄语戒呢？第二，自己既然得到呢个法益，普明王闻百法之中第一法师开示呢个偈颂，悟到一切法都系无常苦空，无我不净。自己得到呢个虚空定啦，咁咪应该翻去咧，利用呢个机会，希望将自己觉悟嘅道理啊说出来，能够转化呢个班竹王。咁咪有呢两种嘅理由咧，所以佢就要翻去呢个班竹王嘅地方啦。佢话众中的个九百九十九王言。寿命时多，人人皆应从盖七佛人王问波若波罗蜜经中嘅偈句。咁啊呢边咧就系明普明王翻到呢个班竹王嘅处，咁佢就大众之中就同九百九十九王讲话，佢话我哋寿命时多，将近要死啦，我哋应当每一个人啦都要受持读诵过去七佛所说嘅。人王附个波野波罗蜜经，佢时班竹王问诸王言： 皆众何法？咁啊，班竹王啦就问呢个一村王：你哋念啲乜嘢经啦？普明王即以上计法王，咁啊，普明王啦，即用刚才啊问呢个八法之中第一法之所说嗰啲句啦，嚟同呢个班竹王讲。个王问是法，得空三昧啊！呢个班竹王听到呢啲妙法，佢当堂就得到呢个空三昧，了知诸法本空。咁啊，佢呢个杀心啊，呢个嗔恨心啦，就除咗啦。个九百九十九王啲译文法语皆证三空门。咁啊，九百九十九个王呢，亦都闻咗呢个妙法，证到呢个三空门。所谓空解脱、无相解脱、无愿解脱。佢话自是班竹王的极大欢喜啊！咁啊，呢个班竹王咧生好大个欢喜心，就告知王言：我为外道邪思想，非君等国。佢话我要杀你哋咧，我咧系受咗啲外道呢个邪思所教，唔系你哋嘅错处啊！我如何还本国？现在我开悟啦，我了解呢个人空法空嘅道理，我唔再做呢个罪。你哋每一个国王啊，一千个国王，你哋每人咧，应该咧就翻到你哋个国家，唔单系翻到你个国家，仲要国人咧发心啊，请法师讲解说《般若波罗蜜多的句》，以共咧宣扬咧佢呢个味道嘅道理。不时班竹王就以波富帝出家为道，正无生法忍。而十王经中说啦，咁啊，班竹王放咗呢个一千个大王之后，仲将呢个国家咧交俾佢呢个细佬，咁啊自己出家正到呢个无生法忍，如同呢个十王经中咧所说一样，得五千国王常诵是经啊，现世生报。咁啊，其中咧仲有其他嘅五千国王常常读诵。指人王父个波若波罗蜜经咧，现生就得到呢个母七难，国土里边冇一切灾障就报应。个大王十六大国王修护国之法，应亦如是，以当受持。咁啊，佛话咧，波斯匿王十六大国王亦都系应该啦，一样。你想修呢个护持国土清净安宁嘅法啦，应该咧系咁样受持读诵呢个人王护国波若波罗蜜经。个天上人中六道众生皆依受持七佛名利句啊！唔单人间如此，天上嘅天人、六道嘅众生都应该照七佛所说呢个名利嘅波若妙法受持读诵。未来世中有无量小国王欲护国土，亦应语者应请法师说波若波罗蜜。咁啊，未来世啦，所有个国王欲想护国土，亦都应该一样请法师说波若波罗蜜。